喂，各位听众，又欢迎翻翻到嚟我哋港珠澳第31集嘅时间啊！咁系啦，又到月尾嘅时候啦，咁都系请大家支持翻 My Radio 嘅月费计划啦。咁其实大家上个礼拜睇咁多 live 节目睇得咁开心咧，咁就记得支持翻 My Radio 嘅节目月费计划，支持翻五区公投全民制宪嘅运动。喂，今日咧，我哋咧好多人喺度，咁有我城邦二世祖啦，仲有边个喺度啊？今日， 喂，我简乐夫喺度， 系咯， 喂，孖仔喺度，系，喂， 大家好，大家好，喂，阿简乐夫，你唔见一排，去咗边啊？ 哦，去咗西藏， 有冇见到人自焚啊？ 冇啊，我记得嗰啲地方全部啲。燃物品啊，嗰啲打火機都嗰啲，特別嗰啲廣場嗰啲咧，全部唔俾，即係要有啲安檢啊。 咁大 好嚴啊！ 咁大喎。 你感覺上面西藏嗰個控制咧，係比其他省可以嚴密好多。 嗯，但係你即係你除咗去西藏咧之外咧，有冇去大陸其他地方？ 冇啊，主要都係因為我揸車去嘅，即係揸車響在雲南咁兜個大圈入咗西藏出翻嚟咁樣嘅。 嗯，咁其實好似客家佬客家遊蹤咁喎。 客家遊蹤。 係啦，但係即係去到西藏， 有咩嘢特別？你覺得係即係好 surprise 咁樣？ 唔好 surprise 啊！我發覺西藏人同華人真係，即係中國人真係好唔同啊！基本上是两个，你可以当是另外一个国家嚟。 点样唔同咧？ 文化上、言语上、肤色上、啊、宗教信仰全部都唔同咯。 咁但系嗰啲人，你觉得O 唔 OK 嘅？即系同佢哋接触咁样。 OK， 好 nice 啊，西藏人好 nice。 其实系咪即系有啲似即系有啲似尼泊尔啊嗰啲比较简朴啲嘅民风咁样？ 啊！我可能接近嗰度嗰啲人多过接近中国人嘅啫。 中国人啊，唔好讲佢哋啦，系啦，成班生番。嗯，咁又即系你揸车入去咁样啦，即系咪都系观光啊，睇下风景啊，行下咁样。 咁都系咁啦，唔系用有啲咩目的啊？ 问下啫。 啊，唔係，即係我覺得即係幾好玩嘅，幾即係嗰個地方係幾好嘅，即係我覺得係即係喺中國入邊其中一個即係比較好嘅地方嚟嘅。 其實佢即係你話比較好，係咪因為少主流遊客去，即係唔會變咗定點旅遊區咁樣？ 大城市係大城市就變咗㗎啦，啲係拉薩嗰啲變咗啦。但係我又經過啲小鎮啊嗰啲地方嗰啲即係嗰啲都係即係藏人嘅社區為主嘅，仲係。啊，咁嗰啲民風啊，其他嘢都好唔同啦、啊。即係我覺得又唔即係零零舍舍係好特別咁咯。雖然佢都係啊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入邊一個地方咁樣。 咁但係夜晚凍唔凍啊？嗰度 啊，好凍啊！夜晚日頭同夜晚嘅温度差好遠。 即係 新疆咁啊！ 差唔多咯，啲氣候即係好極端咁嘅氣候咯。但係啲風景啊，真係幾靚嘅。 咁有冇食到或者飲到啲好特別嘅嘢喺西藏？ 食過啲西藏餐咯，不過我就接受唔到嘅。 有冇啲 真正嘅西藏餐？ 啲酥油茶嗰啲咯，係咪 啊？酥油茶 OK 接受到，不過佢食有啲嘢好即係啲好怪啲味道。 嗯，有冇去睇布達拉宮啊？ 去過出面咯，入邊入唔到啊！要一要買飛，要做一日買飛咁樣嘅，咁 係咯，係 啊。但係咧，嗰度即係西藏咧，地勢咁高咧，即係會唔會有高山反應咁樣？即係雖然你揸車入去都好循序漸進噶啦。 我有嘅，即係你睇個人唔同嘅，有啲就即係可以接受到嘅，有啲又即係。二三千都唔得嘅咁樣，不過拉薩本身都3800噶啦， 3800 meter 啦，其實即係對我哋呢啲人嚟講係算好高，不過即係我就循序漸進咁入去噶嘛，咁啊即係慢慢適應到咯，要做嚇。 咁 OK 啦。 但係去到4000几都開始有啲感覺上有啲頭暈啊嗰啲乜嘢。 嗯。咁好高興你平安無事翻嚟同我哋一齊做節目啦。 咁所以就真系好 担 心啊！突然 间 失踪咗， 系啊，唔系啊，喂，但系咧， 翻咩 啊？咩啊？即系翻 嚟澳洲，翻嚟澳洲嘅，翻翻个天堂咁样。 梗啦，梗系天堂啦，唔系天堂都唔嚟啦。喂，你嗰阵咧嚟啊，即系除咗几个月之，即系你除咗去咗西藏之外咧，你喺香港咧又去睇教主上庭喎。 啊有啊，去咗几日啦。 即系你除咗睇教主上庭之外咧，仲有咧，后屘其实陈云国师咧讲座咧，你自己都话有去啦。其实即系嗰啲有咩五毛系咪？即系你可唔可以讲下啲五毛喺嗰阵喺度点样发癫？ 嗰啲唔系嗰啲土共嚟嘅，去到好奇怪，有见到有多人喺度揸住啲牌，即系入去踩场啦咁样系嘛？咁啊谂住都有啲嘢发生，谂住即系佢通常都系你讲到半路中途咁，就谂住佢系喺度做烟巴闭啊咁，又嗰啲咁嘅嘢啦。咁啊，原来去到尾好静鸡鸡，冇出个声，佢走人，揸住啲牌嘅，揸住啲牌咩一国两制嗰啲咁嘅嘢。 但系都冇叫嚣，冇乜嘢都冇， 冇乜都冇啊嘛，静鸡鸡走咗，听到尾啊，听到尾静鸡鸡走咗， 咁搞笑。 唔係搞笑啊！即係國師嗰啲威力嚟，咁啊有聽到津津樂道喺度，即係直頭唔記得咗自己個佢去個目的係做乜嘢咯？做咗觀即係觀眾嘅一部分。 國師魅力驚人，魅力驚人，只可以話 打成一片啊！即刻。 我好靜雞雞咁，好靜咁坐喺後排，我冇出個聲。我因為我坐喺前面啊嘛，咁我成日都擰個頭去睇下佢幾時發難咧，幾時搞事咧，一路都好靜喎。 咁 好少你話 咩啊？國師太厲害啦！喂，其實咧，即系咧，都好多謝簡樂夫分享佢喺香港同埋大陸嘅所見所聞啦。阿簡樂夫，你係咪即系其實同我一樣都會喺九月選舉會翻香港？會唔會啊？ 會啊！四年一度嘅都話點都要翻去撐下嘅， 要去朝聖。 可能即系你即系。即係成日，即係我哋喺海外成日都話，即係講冇用噶嘛。翻去啊，就算翻去投一張票，雖然你得一票啫，但係你可以翻去啊，即係親戚朋友啊，咁啊，即係幫下手啊，都可以，即係少少嘅力。咁如果個個都有咁樣，即係多啲人翻去嘅時候，就聚咗一個勢出嚟噶啦。人數雖然唔會又多，但係始終都係一個表態嚟噶嘛。 系啊，即系其实都系喺度再次呼吁啦。听开港珠澳嘅海外听众，如果真系可以嘅话，就九月一齐翻香港，咁就支持叶普成嘅五区公投全民制宪运动啦。因为即系好似简乐夫咁讲，即系你翻去真系多你一票，真系好重要咯。同埋如果你翻到去可以动员到屋企人啊、朋友啊，即系同佢讲点解要即系点解香港系要即系今次选举点解对香港咁重要咧？因为基本上已经系可以话系最尾一次本土派同埋土共又好，同埋其他陣營又好嘅對決咯。如果你 miss 咗今次嘅窗口而送唔到葉普成五位候選人入去嘅話，咁其實到之後你話再聚唔聚到個勢，咁就真係好難講噶啦，係啦。咁就即係 其實今次選舉嘅時候好重要嘅，即係點解咧？第一，因為你即係你近雨傘革命之後咧，即係你嗰、那個。整個政治生態係改變咗嘅，即係你本土開始有啲人講嗰啲講本土嘅時候咧，如果你唔能夠延續呢個勢咧，就真係玩完㗎啦。 一鼓作氣，再而衰，係咯。 係啦，係啊，咁你今次搞唔到你四，即係跟住成個勢冇咗㗎啦。我覺得係好重要咯，即係一個轉捩點可以話。 我都覺得係，即係其實而家係即系咁讲啦，即系2012年选举之后， 是开始有本土的势力。咁阿达啊、阿泰啊、教主啊、陈云老师啊，用四年时间去经营，其实而家个理论已经系成熟噶咯，系咯，咁所以其实系 同埋你好多，即系你除咗香港因素，仲有好多外在因素啦，即系尤其是呢一，即系呢一年半载里边，即系你睇到嗰、那个即系国际嗰个形势，同埋你阿资爆嗰、那个嗰、那个。 风险 即系嗰个机会，那个风险系好大嘅，所以你香港点样自保呢，就系、是、即系可能呢一年半载里面有好大转变嘅吓， 系啊， 唔系但系咁啊好睇，咁即系啲人啲嘴脸咪出嚟喎，呢排都好多戏睇啦， 你见到好多都咩啦，好多好、 啊、 多 转态啊嗰啲咁样啊，话之前嗰个有炮有枪之后，你睇下嗰啲人有冇角色哇，真系要讲下呢、這个 有炮有枪。咩系？ 澳洲人噶佢系 嗱咁咧，即系我谂，其实即系有关于呢个叫做马恩国嘅测试咧，香港听众分分钟仲熟过我哋啦，因为即系佢哋竟然咧犯咗呢个天下男人都会犯嘅错误啊，就系唱淫 K， 同啲同啲女女咧喺度 selfie 咧，跟住之后咧喺个 WhatsApp group 度俾人 send 出嚟，所以咧即系好似大丈夫咁啦，去滚还去滚，千祈唔好喺度。 不是他是他的团，他的团友啊， 是啊，那两个律师嘛， 是啊是啊，真的很柒啊，我觉得你估他会不会回来啊，你估啊， 不是啊， 他 Smile 会回来， 好嗱、啊，即系嗱、啊，即系其实我咧，我其实我 即系佢玩完噶咯，佢咁样而家喺嗰边。 唔系佢俾阿黄， 佢玩完噶啦。佢其实你咯，即系我觉得唔系咁简单嘅，即系唔系话即系个唔好彩俾人捉到嘅。我觉得佢咁样，佢哋根本自己，佢哋个阵营都已经喺度 瓦解 鬼噶啦， 喺度瓦解，即系一层白踩咁样咯。阿黄国兴今日先话佢系呢个不懂江湖规矩。咁阿黄先生，我想请问你咩叫江湖规矩？咁啊，讲翻阿马恩国呢个人啦，喂，原来马恩国咧系 Brisbane 灿嚟嘅， 之前喺 Queensland 噶嘛，佢唔系读 University 都系 Queensland 毕业嘅咩？好似话 嗱，咁即系咧，其实咧，我开咗马恩国个 LinkedIn 喺度啦，阿马恩国咧喺香港嗰阵咧就喺读慈幼嘅，同我哋系啊。咁佢读完慈幼之后呢，原来呢佢去呢呢、这个叫 Brisbane 嘅 St. Paul School 就读 Year 11呢同埋 Year 12啦。跟住之后呢90至97年呢，我唔知读7年大学做乜柒。即係呢个喺 U of Queensland 嗰度呢就读呢个 Bachelor of Law。咁佢90至97年之后呢，就即係我唔知点解佢係中间佢呢95年呢就喺呢个叫做KPMG 做 Tax Accountant 啦。跟住之后96至99呢就喺 Inns of Court at Brisbane 嗰度啊，就做 Barrister at Law 嘅，呢个96至99年。跟住99至07年呢，阿马恩国呢就喺 Sydney 啊 ,Martin Place 嘅 Edmund Barton Chambers 嗰度啊做 Barrister at Law 嘅。咁佢成日呢就喺度同人讲话佢係澳洲唯一一个執业嘅华人大律师啦，当年係啦。系啦，咁其实咧我自己咧，即系咧做嗰排咧，我打去咧，即系呢间 chamber 咧，喂，其实旧年嘅，即系我话，即系我扮揾马恩国咁样啦，系啊，咁跟住之后咧，佢嗰度个我谂个 reception 或者一个姐姐咧，似系一啲上咗年纪嘅太太咁样啦，佢俾咗马恩国个香港电话我咯，但我唔见咗个电话啦，已经系。 咁 巧，系，我开噶嘛，我中意玩电话噶嘛。咁咧，马恩国咧就喺呢个08年咧就回流呢个香港啦，咁就加入呢个叫民建联啦，系啦。咁同时咧，佢咧亦都喺廖长江啊，你知边个廖长江啦？系啦，即系总之系其实一个系以前系英华毕业嘅嘅叫红色大状嘅叫做嗰个 chamber 度执业咯。咁马恩国咧喺即系佢08年回流香港之后咧，咁啊即系我其实我一直有留意阿马恩国呢个人嘅，咁就话自己以前喺雪梨咧就揸 Benz 啊住大屋咁样啦，但系为咗一颗中国心啊，所以就回流香港咁样咯，系呢个系佢呢个系佢十几年前一个访问嘅嘢嚟，因为我自己其实我留意民建联咧留意好耐噶嘛，所以其实啊对于阿苏锦良，你知苏锦良曾经系民建联主席嚟噶嘛？系啦，都留意咗好耐噶啦，系咯，就系咁咯。 咁即係阿曼國呢，其實呢即係佢即係佢喺香港呢，除咗做民建聯之外呢，咁跟住之後佢就仲有 山西政協嚟咩？ 等陣先，佢即係除咗即係津津樂道，除咗係話長毛咩 I'm not a fucking Chinese 咁樣啦。咁呢佢就係呢個叫做嗱，係啊，佢就除咗係山西政協之外啦，再係獨立即係獨監警會嘅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會員啦，中國法學院理事、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會主席，即係今次出事嗰、那個“一帶一路”基金嗰、那個，係仲有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括弧廣東省常務委員同埋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副主席咁樣咯，係啦。 其實好似佢呢啲咁樣咁柒嘅，真係香港大把啦，而家真係。 唔系好多， 即系所以佢会唔会翻嚟咧？即系佢冇得捞啦嘛，嗰边应该。 嗱，即系佢会唔会翻嚟咧？如果佢够胆翻嚟嘅话，我真系恭喜佢咯，会咗去。阿马，恭喜你啊，马生，恭喜你收皮。 佢翻嚟都捞咩啫？翻嚟佢捞到咩嘢？翻嚟又 帮人搞移民咯。 唔系，但系即系 放人家数埋大把啦呢啲。 你揾个 paralegal 搞都得噶，其实系啊。 喺边度啊？ 你找个 paralegal 搞都得，找个师爷搞都得啦，移民找条傻仔签字啫嘛。但其实咧， 有啲人知噶嘛。 我其实咧，我睇下马恩国咧，即系咧，其实咧，佢出啲书咧，即系我啲律师 friend 系 OK 嘅，因为佢出嗰啲系 Equity and Trust Law in Hong Kong 啦，就即系专讲呢个叫做衡平和信托法咁样咯。即系其实你知道读过 law school 噶嘛？曾经喺香港，咁其实我都有睇过佢啲书，简直系我人生嘅污点。我仲有俾梁美芬教過，我仲有俾梁美芬教过嘅系，系啊，我仲 佢跌噶，佢好似佢自己都唔好识嘢。 屌阿星哥，讲起梁美芬上堂啊，讲起就扯火啦。咁嗰阵咧，我喺即系某大学啦，系冧天花嗰间学校啦，大家都知边度啦，系啦，冧屋顶嗰间学校啊。咁咧就读过咧一个 term law school 啦，咁咧跟住之后咧要读呢个叫做香港嘅行政与宪法啊 ，Constitu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aw of Hong Kong 啊，咁咧搞嘅就系梁美芬，咁梁美芬咧就呢个教学方法咧就简直同一个中学先生冇分别啦，一上堂咧第一句嘢咧永远都系 Good morning class 啊，即系问埋好多白痴问题，咁我屌你老尾，而家 postgrad 嘅，即系虽然嗰阵我读 postgrad law 同个 lecture hall 入边咧都系有啲即系 undergrad 入边喺度，我屌你老尾，大家成年人，你搞乜捻嘢啫？搞捻啲柒嘢，即系搞捻到啲中学生咁样。要点名又成，屌你老尾！咁我呢啲翻书仔、竹星仔翻捻到香港搞到咁捻样嘅话，咁梗系冇捻人啦！屌咪唔捻读咯，咪翻加拿大算咯！屌佢老母啊！真系 有冇俾白 手 头，有冇白兔仔俾白兔仔你？ 咪差唔多啊！屌，即系我。 吸我你手刷到啊！ 咁你点解你唔等到学期尾咧，夹埋俾零分佢咪得咯？你知唔知嗰啲 uni 咧，成日都系咁噶嘛？到最后嗰堂就要叫人俾分噶嘛？叫你哋话觉得呢个 course 有冇用啊？嗰啲 冇啊！屌嗰阵我系中途，我中途已经 drop out 咗，我真系顶唔够顺。我未到 嗰堂科系填问卷噶嘛？ 唔系啊！我未到学期尾已经 drop out 咗 of law school。 你应该 last 个 堂翻去，平 时 可以唔翻噶嘛？ 屌，唔好讲呢啲啦。咁咧，即系咧，阿马恩国当嘢咧有几柒咧？就系、是、你知佢系唔知礼拜一定礼拜一夜晚，因为你知我系礼拜一夜晚我搭飞机，因为你知我之前嗰几日去咗旅行啦，我之后会讲我去旅行嗰啲嘢啦，系啦。咁就即系佢系夜晚爆出嚟话佢个咁嘅旅行团咧，嗰啲团友唱淫 K， 跟住之后班友仔跳船啊嘛，你知啦，系咪啊？咁佢嗰个叫 系啦， 咁呢个中澳法学交流基金会咧，咁就嗰啲咁嘅干事嗰啲就分分钟即系纷纷跳船啦。咁就其实第一个率先跳船咧，即系其实好正嘅。佢一个 Facebook 咧，嗰个 group 嗰度咧就即系5月20号就喺度讲咪一带一路访京团啊。嗰、那个 caption 就系法律界德江来香港，港人更懂大路咁样啦，系啦。咁佢就即系5月18号就有嗰个一带一路访京团嗰、那个中澳法学基金会一带一路访京团嗰、那个喺机场集合度拉 banner， 咁就有咦我已经见到蔡任基嗰几条撚样咯，屌成班咗炮兵团咁，屌佢老尾，仲有谭慧珠啊， 這個會爭得成的，然後之後還有馬恩國站在那個中間那裡，即是很興奮這樣，然後之後呢這個是5月18號出發，然後之後呢5月23號了，有一個 public announcement 就說 OK, we regret to advise that the Honor Maria Tam has informed her decision to resign from the foundation as of 18, 即是夜晚6點鐘 of May 23rd, 2016, 即是譚慧珠已經決定喺呢个叫中澳法学基金交流会嗰度辞职啦，系啦，呢、这个就系夜晚六点钟，跟住咗两个钟头之后咧，呢、这个叫 our consultant Damien Share， 即系唱淫 K 嗰其中一条卵样啊 ，has informed his decision to resign from the foundation as of 8:00 23rd of May 2016。We wish him well in his future endeavours。屌你老尾，你快捻啲三梅毒死啦！屌你老母，系啊。跟住之后呢同一时间啊 ,Raymond Yung 啊，即係另外一条唱淫 K 嗰条咁嘅淫棍啊，即係有两个女啊，即係仲要离个婚咁屌，即係其实呢我啲 friend 成日话呢咸湿嘅人呢会生女呢，睇嚟呢都啱㗎啦，係啦。咁就同好彩呢度冇人生女嘅。係啦，跟住之后呢就八点钟呢又 resign 啦。跟住之後呢梁美芬啊喺兩日之後啊 ,12:05 PM of 呢個 May 25th 啊都係 inform her decision to resign from the foundation。咁你話幾柒啊晚角。即係 呢個係佢搞㗎呢個 呢、這個咪就係佢搞個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 唉咁佢可以收皮啦。 即係又俾呢個叫做啲土共串喎，而家話佢不懂得，即係同埋其實最好笑呢今日呢報紙，即係今日邊個寫黃國興呢上呢個叫做即係港台節目呢就喺度話呢馬恩國呢戇鳩鳩嘅，即係點解佢唔識江湖規矩呢，就係你同啲咁嘅國家領導人或者高層會面嘅內容就唔應該爆出嚟啦，你周圍同人講話要槍有槍要炮有炮，會知咪自己炸死自己囉。 佢就 係 揾槍 啦， 而家 係 幫你哋。 咪有槍咯，即 係 有槍咯。 唔係幫自己出火，搞到玩完。嗱咁咧，呢個叫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咧，究竟係乜東東咧？咁佢就話本會的定位啊，是一個為香港及澳洲法律界了解中國大陸及法律機構的平台，並從法律角度研究探討時事問題。本會宗旨如下：籌辦、推動、促進和加強內地、澳洲和香港法官、律師、法律學者和法律畢業生相互的法律交流。於第二協辦人， 有個問題，佢有咩資格代表澳洲啊？ 咩？佢都冇俾，即系听嗱，即系 自封咗澳洲法律界代表啊！ 唔系，听讲话佢已经冇俾会费，佢已经系 not registered as a bar。等我睇下先，屌，话时话真系 有俾会费点啫？佢 冇俾会费啊！即系已经唔系一个会员啊！系啊，等我睇下 Australian Bar Association， 我睇下晚角仲喺咪度先，屌，等啊，Members of the ABA Council，OK，、okay, 你扑街啦你！ 喂，會費交唔起啊？ 咪啦 ，for members news and media ABA 睇下先，等等啊！ 將啲 scrap 咗啦，安嘅啊！ 等等啊！屌做，而家搞到好似做 live 節目咁樣。嗱，我而家 find 你 barrister 咁樣 ，OK？ 睇下先。哦、oh, ，not fun， 咁收皮，咁咪收皮算，系咯。 咁即系 miss rap 咯，算。 我又唔会觉得佢系 miss rap， 系啦。 唔系噶，你好多人以为真系佢真系代表澳洲嗰啲法律，即系好权威噶嘛，以为佢自己。 系咯。 原来嗰澳洲系咩嚟嘅啫？咁就屌，都系收埋大把啦啫。 等先，我揾下佢有冇 register 先，等等。 register 都唔代表咩喎？唔代表佢有咩地位喎喺度？ 冇啊，只不过一个人嚟啫嘛。 冇咯，屌！ 唔系，就我睇下佢有冇 currently register 先。哇，好慢部电脑。唔系，即系佢系，但系佢离开咗十年咧。你知其实咧，你每年呢啲咁嘅律师咧系要即系嚟你系你要 CPD， 其实你一来要交会费啦，二来就系你有好多进修嘅嘢要做噶嘛。 即係如果你冇一路冇 keep 住 register 嘅話咧，基本上咧，你只不過係一個叫畢業生咁樣咯，而唔你唔可以提供任何 advice 嘅咯，係啦。等等啊，就嚟出現啦 ，L M 就嚟出現到 M 啦。嗱，如果冇嘅話咧，我可以 call 佢 bluff 咯，call 佢 bluff。等等啦、啊、，call 佢 bluff 啊，即係話你條撚樣個老作。睇先。160等啊，睇嚟冇啦 ，MAI 啊，MAY 啊，冇啊， 揾到都冇乜， 冇啊，揾唔系啊，佢 代表都代表咗佢个地位噶嘛， 唔系啊，佢冇注册，所以晚个落地狱咯。 註冊都唔代表佢有 地位，咁第二咧就係協辦由中國法學會主導的內地與港澳台地區法律研討會啦。第三就係參與內地政府部門和大學專門為學香港律師儀式的國情研修課程，屌使乜啫？走去叫幾次雞同啲雞傾偈啊，俾下 tips 先有國情研修啦。主办唔系就系最近主办香港律师执业所需的专业进修课程，推动促进和加强和香港及内地执法组织的法律交流，参与内地政府或香港政府的咨询活动，并提出有关的法律作交流，教育公众从法律角度研究探讨时事问题。本会的執行委员会亦负责日常的事务，紧守着本会的宗旨去发展和執行会务工作。執委会每年决定每年的活动和本会的资金筹措及运用。本会背后为一间香港担保公司，属公共性质慈善机构，梗系慈善唱淫 K 啊嘛。本会亦有一顾问局，有法律背景的社会贤达被邀请做顾问。你去问东莞边间桑拿好好过啊？呢、这个本会因应被邀请者的个人贡献和成就，发出不同类别的顾问邀请。现今为本会的顾问局有香港立法会议员、法律学院院长、律师会会长、资深大律师和资深律师等，分别来自中国、澳洲及香港不同地区。本会会不断更新此网站，令读者能了解我们的即时信息和过往信息资料。最后在会员区又将互动形式的入会表格给有兴趣的朋友填写。我亦在此感谢各位对本会的关注。 哇，互动啊，讲紧 系嘛？系咪嗰啲互动？系咪嗰啲互动啊？吓咩好好正咯、啊？跟住之后个即系总之系基本上其实系成扎强国人喺入边咯，系啊。所以好好笑。 系呢啲都系攞招牌出嚟呃饭食嘅啫嘛。 吸水系啦。 咁嗰、那个，喂、哎，其实咧，我睇紧咧佢咧，个顾问局咧，大部分都系成大 law school 嗰啲人，系啊，我睇紧。 所以都系梁美芬之流啦，系嘛？ 系啊，有即系成班梁美芬之流啊，有即系你话出名啲嘅话，有呢个叫做阮云道啦，同埋陈宏毅咯。系咯，所以都系收皮， 收皮啦。 但系你话佢阿马恩国会唔会翻嚟嘅话，我谂佢都佢翻嚟，我一定会大肆宣传佢喺香港嘅测试咯。所以佢都系唔好翻嚟，周围同人讲系啊，即系话 翻头带头翻嚟。如果翻嚟，你带头搞搞佢。 咩啊咩啊！所以马恩国，你听住，你千祈唔好翻传嚟，如果唔系你扑街。我话嘅。 佢唔系 Brisbane 嘅咩？ 唔系咁佢咁 Brisbane， 佢喺 Sydney 做过嘢。 佢喺 Sydney， 佢之前喺 Edmund Barton 噶嘛，喺 Martin Place 噶嘛，佢个 chamber 系咯， 系啊，咁咪翻嚟咯。你翻嚟个好多人招呼你，好多人愿意招呼你，系咯。咁啊，即系嗱，即系讲完呢个叫做中澳法学交流基金会啦，你知唔知咧？有一个叫澳中文化基金会啊，猫姐。 我真系唔知道、 啊。你知唔知澳洲？你知唔知澳中文化基金会系做啲乜嘢嘅？ 唔知道、 啊。佢哋就喺歪洋嗰度咧，就起咗、 哦， 即系系啊，就系叫澳中文化基金会啊！所以啲乜捻嘢文化基金会，全捻部都系柒嘢嚟嘅，全部都系唱淫 K、生花柳、叫鸡嘅嘢。 咁似嗰啲假和尚嗰啲嘢。 咪啊，睇嚟都系假和尚。咁即系其实咧， 即系今日咧，我睇报纸咧有单新闻咧，就系、是、如果有不过睇下我哋嘅听众咧，就知一班共匪咧就谂住喺雪梨北部大概个半钟嘅地方啦，就起一个叫做中国式嘅主题乐公园咁样啦。咁、那个主题公园咧就点？即系佢咧就好撚开咯，就话雪梨啊，即系有呢个地标，就 such as 呢个叫雪梨歌剧院啊，同埋 Harbour Bridge 啊，咁就起一个叫做Chinese Disneyland 咧，就嚟吸引呢个中国游客咯。咁呢个 Chinese Disneyland 咧，就系、是、一个即系一个中国嘅发展商就谂住起噶啦。咁就之前咧就同呢个 Y 洋嘅市长啊，就谂住整一个叫佛捻乐园咁样咯，系啦。但系 即系熊猫嗰段宣传片 有冇睇过？咩啊？熊猫同埋呢个叫做和尚博嘢系咪新嘅新四仔？和尚同熊猫博嘢？ 呢我就。嗰个宣传片好鬼插嘅真系， 好似喜羊羊咁样噶嘛，卡噶嘛， 系咯 ，something like that， 非常插。 嗱咁咧，即系呢个叫做佢，原来佢五年前咧已经咧系开始做宣传嘅咯。阿简洛夫咧系咪话咧，即系咧之前咧，定系猫姐咧喺度话睇佢啲广告咧，就系佢谂住咧嚟当呢个叫做投资落呢个主题公园嘅计划咧，就为人卖移民咁样啊？有冇？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送移民噶嘛，用中文噶佢。 就喺上海卖广告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 啊。 咁跟住，咁跟住之后咧，原本咧佢咧已经咧系谂住去买一大笪地咧，跟住之后咧就起呢个叫主题公园咁样啊嘛。跟住之后咧，最近咧佢哋撤销咗呢个叫入纸啊嚟起呢个嘢，就话间公司根本就冇钱去起呢个 theme park 咯，系啦、啊。咁跟住之後咧，嗰度即係本地嗰啲政客咧就話戇居嘅，即係點解咧？嗰啲強國遊客咧會無啦嚟到澳洲，跟住之後咧就嚟到見到啲假熊貓啊，係咯，見到啲膠熊貓咁樣，即係嚟呢度把撚，係咪先？ 呢度把鬼咩？你學乜差嘅文化？學文化你咪翻祖國啦！頂你個肺！ 你學文化，學文化，你翻去唱紅歌啦，係咪先？ 咪係咯，翻去唱紅歌，翻去唱人 K 啦，係。 系啦，咁样之后咧，即系原来咧，佢咧呢个叫公园咧，原本就谂住占地呢个 15.3 公顷啦。咁就即系本地嗰啲咁嘅居民咧，就话屌你无啦啦起主题公园把撚咩？不如我系起 industrial purpose 好过啦。咁就咧，而家个主题公园起唔成咧，佢哋咧就谂住将佢嚟起呢个叫做物流嘅嘢算咯 ，transportation distribution exercise 啊，系啦。 我另一 句 物流过啦，就系起埋啲主嘅。住唔知咩乜柒嘢主题公园，唉！ 我怀疑佢真系 cap 水嘅咋嘛，本身佢嗰、那个呢、這个即、這个 project 本身就冇谂住起啊，大陆 cap 水，昆啲友去 点知昆点知昆唔到， 帮人走资嘅咋嘛？ 系啊，点知走唔到 咯？帮人走资，跟住昆人落搭咁咯。 系啊。咁好一开咯，原本话咩 ？This was promised to be a giant panda paradise project that would put the central coast on the tourism map and provide locals with hundreds of jobs。边会有人想帮你班友打工啊，大佬？即系你喺间咁嘅嘢打工，同喺宝福山做有乜分别咧？ 因为佢都唔会揾你 local 人打工啦，佢咪 揾你揾翻啲四五七，咪请翻啲强国嗰啲。 咪咯， 系啊。唔系啊，但系即系我见到呢幅咁嘅酒店嗰、那个咁嘅，即系主题公园嗰个设想图，真系好捻似宝福山坟墓嚟嘅，真系系啊，咁就即系呢个叫做系啦。总之呢单嘢就系个连，即系因为其实呢单嘢咧，原本咧系你知我哋之前讲过咧，话系原本 Y 洋嘅市长咧就全速推动啲咁嘅嘢噶嘛，跟住后屘咧佢 跟住佢老婆唔系食国货咩？ 佢老婆系国货嚟噶，系啊， 系啊。 咁冇啦，条友 推动啦，嗰条友而家唔系落咗台啦咩？好似 落咗台啊，所以咪收皮咯，系啦， 系啊， 几鬼柒，快啲去死啊，德尔顿，快啲去死，真系，唉，喂，OK 啦，喂，其实简洛夫猫姐咧，我哋七月二号咧，我哋澳洲就大选噶咯，但系其实即系大家喺市入边咧见到个选情咁系咪，即系系咪好淡啊？你哋都系觉得？ 我都好似系咯，好似冇乜声气咁样嘅，好似点解咧？ 同埋就阿猫姐，你今日系咪都见到有少少嘢咁样？ 我見到喺南區嗰度有啲宣傳咯，有啲呢部有啲人擺動嗰啲牌啊，人就唔見有派傳單，但係見到動嗰啲牌啊咁咯。 我自己咧，平時咧，我搭開火車嗰個火車站咧，有一招咧就有個即係個 MP 喺度揮手咁樣咯，同埋同啲候選人傾偈咁樣。如果咩 other than that 咧，我都見唔到有啲乜嘢咯，係咯。究竟係其實係個即係我唔知係咪打緊 state of origin 啦，而嗰個政治冷感咧，定係基本上就係太亂咧？你覺得會唔會即係？ 可能其实未到时候系咪啊？啲你都知啲澳洲佬 last minute 噶啦嘛都。 但系其实都得翻一个月嘅啫。 所以对佢哋嚟讲，临尾次次都系临尾嗰两个礼拜，你先至知道你个区选乜差噶啦。 系啊。 我试过系差唔多入去 tick 嗰阵先至知道。 知道咩？知道选边个？ 懒啊！我觉得嗰啲友仔都，我觉得即系嗰啲点讲啊？ 政棍。 候选人都几懒，有啲都我觉得。 成班政棍。 系啦，好懒佢哋。 系啊，但系 都唔使靓字咁样。其实佢哋未有，因为有团体票咧，你觉得会 唔系？其实你知诶，你唔系你知，其实排序嘅话，基本上系计比例咁入去啫嘛。其实佢哋咪唔惊。 系咯。即系你大党嘅，可能都计个条数都差唔多够，佢都费事，佢都唔系好 care 好多，我觉得。 所以今次 民 调啦，今 民调啊。 民调咧其实系正嘅，即系呢个咧，自由党咧就由 50% 咧就滑落到 48%， 咁跟住之后咧，Labour 咧竟然就反超前喎，而家 52% 喎，系啊，咁其实咧，即系嗰啲细党，例如 Green 啊嗰啲嘢咧，最近咧亦都升翻，同埋 Zeno 房亦都升，好鬼卡喎 ，Zeno 房呢条咁嘅柒头。 咪商楼房黐线嘅， 我觉得佢系好长头草嘅，我真系唔知佢系即系一时一样。我觉得商楼房呢条友， 咩佢唔系好知自己想点啊？ 有时好正常，有时咧就好唔正常。我觉得佢 咪啊，所以咪佢咪黐线咧，系啊， 系啊。 但系即系我哋上集咧就讲咗呢个叫做澳洲大选懒人包啊。但系你觉唔觉咧？其实咧，即系我哋两个礼拜冇做节目咧，而家啲友仔又乜都唔记得晒。 咁你觉得有需要睇返吓？ 係啊，咁即係如果要提嘅话就睇，唔係即係佢两个礼拜之前呢，我哋点解去整呢个澳洲大选烂人包呢？即係尤其是係话 negative gearing 係一定会係呢个闹哄哄嘅题目呢，而家两个礼拜之后冇人讲啦，又 係囉。我觉得佢哋咪特登唔讲㗎呢，而家 即係其实有佢继续嚟继续 cap。 系啦，有得佢哋就 继续 cap。因为其实你知 Labour 基本上系成班友俾人踢爆，自己都玩 negative gearing 噶嘛。 系咯。 吓，所以咪食屎。 根本佢自己就监修自盗。 咩啊？所以就 全班友都系，全班友都落地狱啦，真系顶佢。 咩？所以咧，其实咧，雪梨嘅朋友啦，有听节目咧，记得投我哋嘅朋友 Nick Fox 啊，系啦，自决党主席，呢、這个叫 Make Australia Great Again。 好快。 系啦， 本土派呢、這个真系本土派噶。 唔系，其实我哋澳洲又即系话咁样民主选举啦。其实你谂下，投同你真系好似投工党同 Liberal 都系，你投泛民定投建制冇乜分别。 即系咁，你等于美国你投 Republican 同埋投嗰个 Democrat 都一样嘅啫。 但系 Trump 正喎、啊， Donald Trump 出嚟啊嘛。 Donald Trump 而家开心啦，终于攞到提名啦，因为跟住提攞到提名。攞到提名之后呢，就喺飛機，就喺自己嘅飛機度食麥當勞慶祝。 黨委未俾佢喎，而家話可以隨時唔俾佢喎。 係啊，即係佢而家係夠票，所以而家有牙刷㗎嘛。 喂，大 Republican 到時可以話雖然你夠票，但係佢唔支持佢都得㗎喎。 咩啊，我 諗呢個係佢嘅 殺手鐧。 係啊。可能到時佢出第二個啊，吹呀咁呢。 咩啊，佢咪自己選。咩啊，唔係佢咪同共和黨反面囉，佢有咩做唔出嘅啫。是不是先？系啊， 又 唔 系冇钱。 唔系啊，但系咧，即系呢个澳洲今次选举咧，即系因为 Turnbull 咧，你觉唔觉佢呢排讲开始讲错嘢？即系除咗佢即系两个礼拜之前咧，我哋做节目嗰阵咧，就讲 Turnbull 叫啲父母有钱就应该赞助啲细路仔走去买楼啦，系啦。佢而家开始嗰啲咁嘅 negative gearing 啊，开始即系喺开始喺啲咁嘅选举活动度露面，对于示威者态度咧，啲友就开始燥佢底喎。 系咯。 喂，近排嗰个示威都开啦，你放出嚟嘅？ 有啊，佢去 嗰啲有见到 Turnbull 嚟，跟住即刻招呼佢，有冇睇啊？ 有啊，但系佢扮睇唔到咁样啊嘛。 系啊，佢扮睇唔到啊嘛，好正嗰个。 唔系啊，但系其实佢去到边度都系俾人屌嘅、啊、Turnbull 系，即系你知道。我哋上次讲有水妈啦，星雷区即系澳洲水妈啦，星雷区下。 澳洲水妈正， 系啦，跟住之后就系啦。但系你话 coalition 会唔会选到？咁睇下即系会唔会黑材料爆？系啦，系 OK 啦。咁我哋选举就讲到呢度啦。喂，猫姐，你有冇即系其实？你知道我上个礼拜去，其实我之前我呢排其实都好忙啦，同埋去旅行咁啦。我走嗰阵咧，你有冇睇阿 Louis 嗰个 group 咧？就喺度讲Queensland 嗰边咧，嗰啲超级市场嗰啲消费者咧，同埋有啲细间嘅 IGA 咧，就杯葛啲大牌子嘅牛奶喎。有冇睇啊？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其实咧，即系系咯， 但系而家嗰啲超级市场好奸喎，即系佢想 sell 边只就摆边只 shelf， 你有冇睇啊？ 有啊， 系啊，我觉得呢个最衰，即系佢想 sell 边啲 brand 卖唔晒嘅就摆上去，即系佢唔系冇货，你想买嗰啲就买唔到咯。 唔系， 啲人咪喺度嘈咯，所以 因为佢就系要嚟 push 自己嗰啲，即系因为其实咧，香港听众未必知啦，澳洲嘅超级市场咧，两大超级市场啦，Coles 同埋 Woolworths 咧。就算 IGA 都系 ，IGA 佢哋有出自己嘅牌子嘅牛奶噶嘛，但系佢就系俾人踢爆咧。呢啲所谓嘅超级市场自己嘅牌子嘅牛奶咧，基本上就系奶粉嚟嘅。咁佢啲奶粉点样提炼出嚟咧，都系要揾真正嘅奶嚟提炼出嚟噶嘛。咁佢咪就系即系压到嗰啲收购价好低咯。即系其实两方面都扑街嘅，即系一啲大嘅奶嘅公司啊，譬如 Devondale 啊。嗰啲 A2 嗰啲都扑街啦，因为佢哋不断同啲农夫啊，嗰啲牛农夫啊，嚟压低佢嘅收购价嘛。但系超级市场咧压嘅价仲贱，咁你卖到$2两 lit 奶咁，大佬你赚咩钱啫？系咪先？ 系啊，佢计埋 transport 冇钱赚噶嘛。 系啊， 即系人哋净系整奶嘅成本，我睇话都要，我睇电视都话要 37 cents， 即系净系整奶啫，仲未计第 processing 嗰啲嘅。 你只牛唔使食啊！ 佢而家跟住人哋个成本系 37 cents， 跟住超级市场走去收购嗰阵俾 14 cents 人哋咯， 咪食屎啊，执晒啊！ 系啊， 咩局即系 咁咪唔系啊？佢唔紧要噶，卖俾大陆咯，佢哋而家就 系 咁咯， 即系 局卖俾大陆咯， 即系局卖俾大陆，咁就大陆就。搵嚟 export 晒，根本就唔会理几多钱，因为佢暴利，佢买几多钱都系暴利嚟噶。 系啊，系啊，系啊，系 啊， 啊，因为而家有啲牌子话出 formula 嘅 target， 唔会卖去澳洲 local 嘛，跟住有啲人喺度嘈咯，所以 梗系嘈啦！你乜澳洲公司喺度搞，净喺度搞出口，真系食屎啊！ 系啊，咁你本地又唔使饮啊？ 咪就系咯，不知所谓。唉， 不过政府又唔理喎，而家嘈得劲咧，先至开始话补贴翻，即系啲农奶农，好似话 太迟啦， 因为好多人嘈嘛，而家系啊， 太迟啦，真系自己国家都唔够自己农夫，咁边个够咧？ 唉，美国唔会咁噶，美国好似都几多补贴噶， 美国补佢净想你继续有农业啊，费事佢走去买， 系咯。但系而家强国真系想买美国嗰啲农地，睇新闻话 强国乜都想买。 澳洲先咁白，系澳洲先咁白痴买晒俾强国人。你知唔知美国系唔肯卖噶？ 咩啊？因为 政府好多插手唔肯卖出去，系啊。 战略物资啊嘛，唔俾卖啊嘛。 系啊，系啊，啲澳洲都系白痴，我觉得。 系啊。 连政府都唔知道用边度谂嘢，真系。 唉，真系，所以算啦。喂，咁啦，系啦，今日讲到呢度啦，唔做咁长。 系啊，系啊。 好啦 ，OK， 咁多谢大家收听啦，我哋下次再倾啦 ，OK， 拜。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